朝解脱是时候，我会悄悄后退，低泣中掩着伤口，抱歉抱憾，请你轻轻放手。皆因双方了解明白我，今宵不应追究。 他的白昼